恋爱中有人变得傻，有人长大，你会爱我吗？眼看真的就要天晴了，一直到痛了从此珍惜了，恋爱中越是多变化越快长大，你很爱我吗？爱我吧。 想知道有多少人在今天听广播的时刻里面渴望听到这首歌，然后在现实的听广播的时间里面真的就听到了这首歌。虽然它是一首会严重暴露年纪的老歌，但是每一次雨后天空放晴的刹那，也是禁不住脑海里面会闪过这一句，雨后应该就会天晴吧。上午的时候呢还只是雨过天阴秋风飒飒，等到了中午之后呢就真的是雾气消散雨过天晴，眼前的一切呢也是格外的清晰和分明，秋味也显得更加浓郁了一些。所以假如说对你来说下午的工作没有那么忙，工作节奏也没有那么紧张的话，不妨走到室外呼吸一下雨后的空气，调节一下心情。下午的3:06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下午好，是戴毅，这里是和你一起唱。 10:30飞机快要到了，机场还是那么的拥挤，我喝了喝去可乐，还是要深一点，深一点给你 ，Oh yeah。For my baby， 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 ，baby、oh。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 你还要再想吗？ 你一起唱。 是否懂我心情， 有些想不通，天天手机爱什么，打开的动作能定位他像什么， 走路也低头，能吃饭也低头，手机粘住手，爱他比我还多， 请你停止别再传给我，我如果爱我面对面的跟我说 Baby 爱我就不离手，去牵起我的手，爱暂时就 删着寻谈着爱，今天会不会你不接实在奇怪， 该签名有点在意是否手机， 好想听见你这句回信难道懂我心情， 实在很想说怎么手机要牵手，是谁又温柔，是谁又懂你的多， 不想再低头，不想要再低头、 okay. 身边的朋友爱我还比较多， 去你气质散散的问候， 下午的3:13和你一起唱，这首是 Ella 萧亚轩爱不离手。现代人很多时候传情达意的确需要靠手机，手机占据了我们太多太多的时间，很多人还患上了手机综合症，经常会担心有未接电话，有没有回复的消息、有没有回复的信息，没有了担心呢，也会想要看看自己关心的人在做些什么，有什么样的动态，也关注一些时下的信息。除了担心，除了关心，还有人有了虚荣心，就是想看看朋友圈里面发的内容有多少人在刚才时刻里面给你点赞，又有多少评论量和留言量，所以这样的日子过得很紧张，也很累。 I'm in the deep end, cannonball jump, thinking of your love and my heart beats like a drum, not feeling guilty, cause the water's just right, oh it might be wrong, might be the time of your life, so jump on in with me, let me set you free, I'll make you feel like you're dreaming. I'm just a girl having fun. I need to cool down, cause I know we're just friends. For one look from you, baby, then I'm falling back in. What's it gonna do? I got a man for you. goodbye to my cherry pie. Get so excited, but you're making me blush. Let's just take our time. There ain't no need to rush now. Why don't you make a move? Got nothing else to lose. Just make me feel like I'm dreaming. Try, try, try, try. Ariana Grande, Who's Fancy, Boys Like You.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游。 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听，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和你一起唱周二下午的直播，就是刚才那首歌 Elva 萧亚轩的《爱不离手》。真的要这么有默契吗？静是我们的老听友，不仅是 Elva 的忠实的拥趸，也是和你一起唱的老听友了哈。昨天在哼哼这首歌，今天在广播里面又听到了。真的要这么有缘分，这么有默契吗？ 心绪摇晃，分分又合合的情事难断，披着月光没人作伴，我的笑我的泪不敢 爱的路上谁不受伤，越多的渴望就越觉沧桑，凭着阳光一路去闯，眼角泪光你不去想， 有些甜总是无人分享， 有些苦要自己去唱， 有些寂寞也仿佛是永远不可能忘，最爱的人常不在身旁， 人生本来它就是这样， 也总要学着爱了就算，爱过就放。受伤又怎样，有过一次痴狂一生难忘，就越觉沧桑，迎着阳光一路去闯，眼角泪光我不去想， 不去想， 有些甜总是无人分享， 有些苦你要自己去尝， 有些寂寞也仿佛是永远。 人本来他就是这样， 也总要 学着爱了就算爱过就放。 那么经典的对唱真的不会听过就算，还是会深埋心底一辈子。苏慧伦和成龙合唱的这个版本呢，收录在苏慧伦的专辑《鸭子》专辑当中，而成龙跟郑秀文另外合唱的一版呢，是收录在了成龙的专辑《真的用了心》。我想在《鸭子》那张专辑，可能很多人当年都买了哈，我就买了，所以现在也有收藏。当时专辑里面唯一的一首抒情对唱的流行金曲，就是这首《爱了就算》。尽管说呢，现在苏慧伦已经很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但是极少数的那么一两次的亮相，带着惊艳的演唱，你会发现她的唱功还在，而且保养的也还不赖。所以这样的感觉就好像在我们面对他唱歌的时候，感觉我们还是十八岁的样子，我们没老，苏慧伦也没老。这可能是我的白日梦哈。下午的3:23，正在做白日梦的戴毅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这首歌交给伊森陈奕迅，喜欢听广东话歌曲的朋友可以来听这首我悲伤。 一束花摇曾与他美吧，温柔在漫步仿似天不倒下，他跟他说烂笑话笑吧，谁又知何来先知是爱吧，若爱有变化有真有些假，谎言代替吧。无念挂换过杯茶，我杯茶 My favorite Oh yeah, oh yeah When you fall in love When you fall in love Yeah中挂念信息机下，全程用视像忆记飘过这初夏，沙滩中如浪拍打拍下，难预知明年的他变了吧，若爱有变化有真有些假，谎言代替My favorite, oh yeah, oh yeah, oh. 期望大家未来光影无限。Oh, oh, oh, oh, oh, oh.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年北京全市每个区都要启动建设一处充满自然野趣的城市森林型绿地公园，面积至少要在10000平方米以上。截止目前，全市已经在东城区和西城区建设开放4处城市森林公园，包括新中街城市森林、广阳谷城市森林、西河新里城市森林和长乐坊城市森林，市民不出二环就能走进森林。据介绍，作为城市绿地的升级版，城市森林在调节气候、净化空气、涵养水源、消减噪声、减少污染等方面的功效突出，是增强城市绿肺功能、开展生态修复的主要途径。除了已经建成开放的4处城市森林以外，今年年底前全市还将启动19处城市森林建设项目，未来全市每个区都将至少拥有一处城市森林型绿地公园。再来关注与森林有关的消息，昨天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准北京市平谷区等27个城市和地区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平谷区也是代表北京第一个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地区。平谷区从2015年8月率先启动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三年来大力实施森林生态、森林产业等五大体系建设工程。截止到目前，平谷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67.9%， 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52%， 40项指标都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的标准。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974 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一场突击画面，沉迷过着的离别，沿着记忆又走一遍，忘却思念的黑。天亮之前别来安慰，我自己的领略，加速穿越彼此身边，回忆停在终点。 you。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天都有很多很多新鲜事情的出现，围绕着我们的生活，那也会有各式各样各种类型的音乐从广播从 radio 收音机里面传递出去。我们生活的世界里面真实的事情呢，五颜六色五彩缤纷的很多，在 radio 里面的音乐其实也是五彩缤纷的，各式各样的。而你在听广播的过程当中，也在挑选着广播，挑选着频率，寻找你所喜欢的音乐，对吗？下午好，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九七四。 想念你的怀抱，抱在被窝沉沉睡大头觉。你最会对我撒娇，叫我也只能傻笑。想要自在一起，其实是我最贪心的愿望。所以决定为你，我会专心做个最成熟的男人。是男人没你，我会分心做不好我该做的东西。 喜欢上了李荣浩这首复古律动的歌，张嘉明和婉君。当然更多的看过家有喜事的朋友很喜欢张嘉明和婉君这对 CP。 伤了一伤让人心痛，还说做人做的不理由，男孩在沙发拉着女孩翻书走过。 微信平台上面看到了 HCL 的留言，有一些些的心疼你。他说整个的九月份都在找工作在搬家，最近呢又遇到了很多不开心的事情，感觉生活很苦很心酸。回想一下我在北京的10年，我搬过了4回家。我觉得每一次在面对搬家这个问题，觉得一个人熬不过去坚持不了的时候，当你发现你挺过来坚持过来以后，你就会觉得说其实你会在镜子面前看到一个更加强大的自己。加油哈，希望接下来的找工作会更加顺利。最后一首歌带来童恩的在你眼里。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稍后4点是能量音乐，我是戴毅，明天周三下午见。 照不进我那般隐居的窗口，直到爱叫醒我隐藏起来的脆弱，其实我爱着你，只是我骗自己。我要的世界原来在你眼里，其实我抗拒你，却找到那干了的泪原来在你眼里。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